攻读撒母耳记上第二章。亚纳祈祷说，我从心里喜乐于上主，我的头因天主而高昂，我可开口嘲笑我的敌人，因为我喜乐于你的救助。没有圣者相似上主，除你以外没有另一位，没有磐石相似我们的天主。你们别再三说狂言，别口出豪语。上主是全知的天主，人的行为由他衡量。壮士的弓已被折断，衰弱者反而力量倍增。曾享宝玉的听庸工求使，曾受饥饿的听无需劳役，不认的生了妻子，多产者反而生育停顿。上主使人死，也使人活，使人降入阴府，也将人由阴府踢出。上主使人穷，也使人富，贬一人也举扬人。上主由尘埃中提拔卑贱者，从粪土中高举贫穷者，使他与王侯同席，蒙受光荣作为。大地的支柱原属上主，支柱上奠定了世界。他保护虔诚者的脚步，使恶人在黑暗中灭亡。因为人绝不能凭己力获胜，那与上主敌对的必被粉碎。至高者在天上雷鸣，上主要裁判地极，赐予自己的君王能力，高举受服者的冠冕。以后厄尔卡纳回了拉玛本家，幼童却留在厄里大斯近前奉侍上主。厄里的两个儿子原是无恶不作的人，不怀念上主，也不关心司祭对人民的义务。若有人来杀生献祭，到煮鸡肉时，司祭的童仆便来，手持三尺叉插入鼎里、锅里、赠里或货里，凡插上来的司祭就拿去自用。他们常这样对待所有到使罗来的以色列人。甚或在焚化油脂以前，司祭的童仆来对献祭的人说，把肉给司祭去烤吧，他不向你要熟肉，他要生肉。如果人答应说，先得将油脂焚化，然后你可随意拿去，他必答说，不，应立刻给我，不然我就来抢。这两个少年人在上主前犯了极重的罪，因为轻视了献于上主的祭品。撒母耳幼童穿着细麻厄福德在上主面前供职，他的母亲每年给他做一件小外氅，当他同丈夫上来献年祭时就给他带来。厄里祝福厄尔卡纳和他的妻子说，愿上主由着妇人再赏你一个儿子，代替献给上主的这一个。然后他们就回了本乡，上主看顾了亚纳，她怀孕生了三男二女。撒母耳幼童在上主面前渐渐长大。厄里已经很老，他听说他的两个儿子对众以色列人所做的一切，和他们与在会幕门旁服役的妇女同睡的事，就对他们说，你们为什么做出像我由众百姓那里听来的这些坏事？我儿，不要这样，我所听见的风声实在不好，你们竟使百姓远离了上主。人若得罪人，尚有天主审判，人若得罪上主，有谁为他求情呢？ 但是他们仍不听父亲的话，因为上主有意使他们丧访。撒母耳幼童渐渐长大，为上主和人所喜爱。有一位天主的人来到厄里面前对他说，上主这样说，当你祖先的家人还在埃及法老家中当奴隶时，我不是再三显现给他们吗？我不是从以色列众支派中特选了他们做我的司祭，上我的祭坛焚香献祭，传厄福德到我面前来，并将以色列子民的火祭祭品全赐给了你的父家吗？那么你为什么还要祭祀我所规定的牺牲和素祭呢？请重视你的儿子在我以上，用我的人民以色列所献的最好的一份养肥了他们。因此请听上主以色列天主的断语，我曾许下，你的家和你的父家要在我面前永远往来，但是现在上主的断语绝不能如此。只有那光荣我的，我才光荣他，那轻视我的必受轻视。时日快到了，那时我要砍下你的臂膊和你父家的臂膊，使你家里再没有权威的长者。以后你要祭祀我赐予以色列人的一切幸福，可是在你家里永不会再有权威的长者。我也不愿将你的人由我的祭坛上进行消灭，致使你的眼目昏花，心神忧伤。在你家中大多数的人要死在人家的刀下。你的两个儿子何弗尼和皮乃哈斯所要遭遇的为你就是个先兆，他们两人要在同一天死掉。我要为我兴起一位忠信的司祭，他要照我的心意行事，我要给他建立一个坚固的家庭，他一生要在我的受福者前往来。那时凡你家中所存留的人必要叩拜他，为得到一点钱或一片饼，说求你容我参与任何一种司祭职务，使我可以糊口